娃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宝贝和妈妈同床便于照顾，对吗？ 哎呦呦，老公老公你过来，你看看这消息，哎呦，太吓人了。 又怎么了？我说你别老信那手机上的东西，你看看出处的。 这可是权威育儿网站的消息啊！婴儿和妈妈同床啊，由于妈妈翻身，险些啊，这婴儿被压死。 啊，这么严重啊？不是，那这么说，这以后婴儿应当和父母分床睡？ 我也纳闷呢，那这半夜怎么照顾啊？ 是啊，要知道咱这俩孩子可都是和你一个床长起来的。 哎呦，你是不知道有多累呀！ 啊？那是，那莫非里边真的有什么科学规律吗？ 得啊，咱还是问问 AI 专家。我替我妹妹小凡问问，她那二胎孩子不还是在婴儿期呢吗？ 哎哎哎，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专家，请问啊，这个小孩就婴儿啊，该不该和妈妈分床睡啊？ 当然要分床了。 啊，那睡一块不是好照顾吗？ 新生儿与妈妈同床可是危险多多。因为小朋友自主活动意识还比较弱，妈妈母乳时万一睡着了，很容易造成新生儿呼吸不畅而窒息。再者之，新妈妈一般都会视身疲力竭，晚上睡觉可能睡得比较沉，一个翻身不小心就可能有压着小朋友的危险，所以最好分床睡。为了便于照顾，可以在大床边安防小床，这样两全其美。 哦，分床睡，还是专家想的周到呀。 得，谢谢您了。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孩子不愿意去学校怎么办？专家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以尊重的方式对待孩子，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自信心是情商能力里最核心也是最基础的，孩子是否自信会影响到他的情绪管理、社交能力以及今后亲密关系等各方面。只有当父母尊重地对待孩子，孩子才能够学会如何尊重地对待别人，并且在学校里学习和他人相处中获得积极自信的正反馈。其次，请孩子与老师同学保持联系。孩子在家里调整了几天，家长可以试着和孩子的班主任联系，有可能的话可以请班主任老师来做一次家访，或电话和孩子沟通一次，表示老师对孩子的关心和问候。另外，帮孩子解决问题。如果孩子仅仅是因为太累了不愿意去学校，我们最好能够跟孩子聊一些轻松愉悦的话题， 或者跟孩子亲密地玩耍一番，一来给孩子减减压，二来可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如果孩子是因为功课问题，那就帮孩子找出薄弱环节，看到底是预习没做好，上课效率不高，还是说笔记没有复习好等等。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很多孩子喜欢在睡前玩一会儿电子设备，直到被妈妈催促很多次才去睡觉。夜间电子屏幕的光线对孩子的影响不仅仅是影响视力那么简单。有研究发现，同样是看电子屏幕，孩子受光线的影响比成年人要大得多。孩子的褪黑素受光线抑制的程度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因为睡眠不足而引发的问题更多，肥胖、抑郁、精神萎靡。很多晚上玩很久手机的孩子，第二天昏昏沉沉，不想运动，对身边发生的事情表现出消极态度，学习的注意力也大大下降。不管大人还是孩子，睡前还是需要远离类似游戏、电视这样的刺激源。电子屏幕里总是有不可避免地看到一些令大脑兴奋的事物。拿游戏来说，在竞技类的电子游戏，厮杀一个多小时，放下手机，想要马上入睡是很困难的，渐渐的会影响孩子入睡时间和质量。儿童舞台剧《木偶奇遇记》，故事讲述的是慈祥孤独的木偶玩具师老木匠，用木头雕刻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木偶，为他取名叫匹诺曹。老木匠向许愿星许愿，希望能够有一个真正懂事的小男孩。美丽善良的蓝衣仙女赋予了小匹诺曹生命。仙女姐姐告诉匹诺曹，如果他想成为真正的男孩，必须通过勇气、无私以及诚实的考验，并且给匹诺曹找到了一个好帮手小蟋蟀，帮助他早日成为真正的小男孩。于是小木偶开始了他的冒险历程。儿童舞台剧《木偶奇遇记》演出时间是10月1号，地点在世纪剧院小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儿童剧《动画王国家庭音乐会》北京站，《动画王国家庭音乐会》现场大屏幕将播放 4K 高清还原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片段，观众一边聆听现场阿卡贝拉合唱，同时欣赏专业音乐剧演员生动的表演，让大朋友和小朋友身临其境，穿越到奇妙的动画王国。在这里，孩子们还将邂逅小邋遢、雪孩子、小蛋壳、咕噜先生等一系列经典动画音乐与卡通形象。相信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动画王国音乐会中寻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童心。动画王国家庭音乐会演出时间是10月1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前不久，河南郑州遇到千年一遇大雨，中国夏粮产量第一的河南中原大地汪洋一片，无数民房被淹没，农民同胞流离失所，其中就包括和毛毛虫童书结缘深厚的浚县。毛毛虫童书因为出版了非遗绘本《泥教教》与浚县结缘，寺内同仁曾经到浚县采风，了解到浚县国家级非遗泥姑姑的制作工艺和传承现状，也与多位手艺人有交往。当浚县非遗志愿队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王红瑞老师提出希望能和毛毛虫童书一起做非遗泥姑姑义卖的时候，毛毛虫童书义无反顾。今天的成长访谈，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泥教教的故事。专访毛毛虫童书总编张东。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毛毛虫童书总编张东。张总您好。 于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 是，我们知道上个月 7月20号哈，河南郑州遇到了千年一遇大雨。当时为了顾全大局呢，保障其他地区的安全，这个浚县挖开了多日奋力守护的渭河大堤，然后呢要滞纳洪水。到七月底的时候呢，这个县城除了古县城之外，其他地方大多是被淹没，全县62万人，受灾58万多，受灾人口达到94%。八月中呢，洪水逐渐退去哈，重新这个重建的工作开启。在这个过程当中，毛毛虫童书啊，还有这个非遗志愿队，包括尼姑姑研究院，共同发起了一项义卖活动。这个活动也联合了很多的机构和个人。咱们先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搞这个义卖活动，怎么搞起来的？ 好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河南浚县呀，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泥教教的，非遗发起的，非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这样的一个传承地。我们的泥教教，也就是在当地呢，就是他们叫泥姑姑。当然了，就是说泥教教呢，它是一个总称，我们全国各地其他地方其实都是有的，比如说像贵州啊，比如说像陕西、山东高密，还有当然还有河南啊，这边呢都是有泥教教啊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民间传统的玩具。那么就是当时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啊，主要呢就是因为我毛毛虫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渊源啊，也需要跟大家提前的讲一下，就是我毛毛虫出版了一本书，就叫泥教教。这本书的话呢，就是讲了是给孩子的一本童书啊，讲到了一个小泥教教怎么样去帮助民间老艺人，就是帮助民间老艺人一个泥爷爷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故事。当时呢为了这个故事，我们实际上是去了当地进行了采风。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就和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非遗志愿队，然后呢泥姑姑研究院建立了联系同时呢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彼此大家心意相投这个心意相投指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泥教教这种我们中国的国家非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的是特别好，1000多年的历史。 是吗？ 对，是的，从隋唐时期就有了那么这个历史如果要是再看它的原型的话呢，也许就是从传说上来讲，据说是要上溯到商朝、商周时代， 更又1000年啊。 是，所以呢，就是我们沟通的很好，合作的很好，大家也就成为了好朋友。自从这个7月20号之后这个发了洪水，下了暴雨，然后后面又洪水退了。其实我们就是彼此之间呢，就是大家心里边都相互挂念。那么我这边也跟同事说，哎呀，好朋友都在那边，咱们一定这个大事儿可能做不了咱们起码得关心一下所以呢就经常打电话问问情况了解那边的一些救灾的情况，灾前灾后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了解到，哎呀，老艺人现在很艰难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泥教教这种小的民间泥碗它是需要这种很好的天气才能制作生产 因为它得晾晒是吧？ 哎呀，对呀，还得去采土晾晒、烧制、绘制，这个天气不好，然后呢一片汪洋，这事儿没法干了，老艺人实话说生活一下子有点断顿了。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商量，当时呢跟我们沟通的泥姑姑研究院的现在的负责人王红瑞老师就跟我们讲了这情况我们大家就一起琢磨，我们能不能干点啥事儿呢能不能做点义卖呢，卖点钱呗。后来我们说呢这个事情可以做呀我们这边是做出版的，我们也有一些自媒体的资源就这样就把这事情一来二去，大家觉得事儿好就做起来了。简单来讲大体上就是这样，现在这个活动还在推进当中。 那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泥教教或者叫泥姑姑，它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具。 对，刚刚说到了一个传说，说在商朝的时候商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说天降玄鸟就是我们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嘛天上我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然后太阳里边住着一只那个小玄一个玄鸟，那玄鸟不就是黑色的吗？天降玄鸟，然后呢降临人间给人间带来了就是种子，据说是在商朝的时候流传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当然我们也知道商朝呢主要是在河南一带嘛，商丘。那所以呢就是在当地人民呢对于燕子就有特别的感情。为什么大家说燕子这种鸟其实就是黑的小黑鸟，他们认为这个燕子就是玄鸟。 然后呢，甚至认为，这个当地的农作物都是小燕子带来的，所以呢，在这种朴素的认知里边，当地的人民，中原地带的人民对于小燕子就充满了感情，那么认为它是给人间带来希望、带来物质的这样一种神鸟，那么人们呢，在这种茶余饭后就喜欢，用泥巴去捏一些小玩具，慢慢的就诞生了泥叫叫，当地的话呢，就是这种小燕子一样的，后来就叫泥咕咕了， 用泥捏成的，然后烧制的。有点像哨的这么一个玩具，是吧？ 哎，是的，是的啊。后来呢，到了发展到了就是隋唐时期。到了隋唐时期之后的话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它不是哨子，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做小鸟 摆件儿， 孩子们玩儿，然后呢，同时寄托了人们对于上天的敬意、尊敬，以及因为小鸟带来了这种种子嘛，那么寄托了我们对于这种人生富足的一种盼望啊，一种期许那么还有祝福，对于未来的祝福，所以呢，后来是到了隋唐时期，它慢慢的发展嘛，从一开始只是小摆件儿，后来发展成了小哨子因为小摆件还不太够，就是你要给小孩玩，得有点东西， 对，得出声好玩， 哎，对啊。就把这个发声的腔孔做出来，哎，孩子拿在手上能把玩，同时还能出声一吹就响了。当然在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为什么会吹哨子呀什么的，包括那时候隋唐的时候，我了解到可能跟这种义军也有关系，什么响马嘛，哎，一声哨响，从丛林中冲出一哨人马，是不是吹的？是不是吹的是这个哨子我想有这种可能性对，隋唐时候，对对对，隋唐的时候呢，就是慢慢发展成了跟现在的这个尼姑姑、尼叫叫基本上是一样了。 那程咬金他们互相联络的时候吹的这个， 姑且这么一听一乐吧， 是是是是， 但是呢， 是是是， 这个历史那么传说呀，都会很有意思，让我们会觉得，哎呀，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民间传统文化，有意又有趣， 对 对, 对， 有意又有趣，很好玩 那咱们说回这次义卖哈，这次义卖作品当时那就是包括两项呗，一个是咱们的这个绘本泥叫叫，还有就是这个实体的这个泥叫叫哈。 是的，其实我们主要义卖的话呢，就是实体的这个小泥丸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他们为主。但是呢，因为我们毛毛虫，我们是发起方嘛，就是正所谓我们希望让这个事情的话，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你毛毛虫联合发起呢？只不过是让大家告诉大家，哎，我们曾经出了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毛毛虫其他的作品很多，还有朋友们说，哎，你们搞了一个很成功的活动，其他的产品怎么不放进去啊？哎，我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事儿的话呢，这次要做，主要是为了帮助河南老乡的帮助我们的老艺人。放我们这样的一本书，只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本书呢，是因为我们通过这本书跟老艺人们有这样的一种联系，另外的话呢，其实也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国的这种非遗文化，当地的这种泥丸文化，就放了我们这本书。主要呢，我们里边我们在选品的话呢，到今天为止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个几十种、七八十种的样子，主要是泥丸。 主要是泥丸， 对只有我毛毛虫只有一本书就是泥叫叫，这个泥丸呢也可以多介绍几句。那有来自于老艺人的，还有年轻艺人的。老艺人的话呢，就有已经有那种70多岁的老艺人，一辈子对，就是 都在做这个， 哎，对，是的，研究这个琢磨这个，每天做，当然了，还有他们的传承人，一些年轻人， 是那个 两大部分。 对，我们能方便问一问一般来说，这个泥叫叫的市场价格是在多少吗？ 实话说，这市场价格可是真是有高有低呀。就是没有办法说它有这么一个统一定价，因为它是一种艺术品而且的都是手工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凡是做泥丸的这样的一些产地吧，我们就说以河南为例，其实老百姓因为有这个做泥叫叫的文化所以呢，会做这个的、爱做这个的还挺多的。但是呢， 但水平有高有低，艺术价值有高有低。 是的，水平有高低有低，艺术水准，实话说也是有高有低。对于民间的小玩具， 那么其实它并不难啊，就是只要你要是想做，把它做出来并不难，但是的话呢，要是做好，让它有艺术价值。然后呢，让它这个整体上就是造型上又有设计感，其实它往上走那是有一定难度的，包 还要 括， 原汁原味啊。 哎，是的啊，又原汁原味，又可爱，又讨喜，色彩又好，吹出来那声还好听，要求很高。其实像我知道的，好的泥丸在市场上，有过这样的拍卖的这种价格。 啊，拍卖 我 呢 印 还？ 象里边，对对对，我印象里边有一个小泥窖叫4、5万的， 哎呦嚯！ 个 中国咱们国家美术馆都是有收藏的， 哦， 对，他这是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人， 那， 但是的话呢，还有一些便宜的， 啊，对 普通 对对， 老百姓，咱们还找块泥巴，然后呢，咱就一 玩一 画， 玩， 也能卖， 那倒是， 价格 那倒 不 是。 低， 那咱们义 是的， 卖里边的一些作品，我们怎么去看到，怎么去找到呢？到时候大家可以衡量啊，它不是不可能每个都那么高，一定是大众消费得起的一个价格哈。 那当然了，但是的话呢，我想我们既然是弘扬我们中国的非遗文化，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还都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啊，通过这次活动，大家支持这个活动的，一方面是，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喜欢泥窖窖，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大家也是对于我们的河南乡亲，对于他们的灾后重建，抱着一份热情，抱着一份热心，这份拳拳之心，这份这个热心肠，他们买这个东西，我想他们更重要的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我们当地的老艺人，帮助他们灾后的重建。尽管如此，我认为越是这样的话呢，越需要我们这次的产品啊，在品质上还是要站得住的啊。对啊，我们一 您参 定， 与了选品是吧？ 哎，是的啊，我们公司是一定要参与选品的，因为在前期我们在做书的时候就了解这个中国的泥窖窖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图书公司，我们内部也是有一定专业水准的啊，专业能力的对于这个设计对于它的造型对于它的色彩，这个东西好不好？实话说，我们拿在手上，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哦，那还是因为做了这本书，对他相当有了解的。 哎，对对，我们有一定了解吧？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当地我们一直交流的泥古古研究院，我们也相信他们，一方面相信他们的专业能力再有一个相信他们的艺德他们做产品他们的这种专业水准、职业态度为人为事的这种态度，我们都是信任他们的。双方呢也是基于这种我们在做事的态度做的事儿。各个方面全都是能够契合，所以才能把这事情做出来。所以呢，在选品上，我们其实选择了那些相对来说高水准的，但是的话呢，我们不会选择几万一个的哈，这个我们也知道，这种还是捐到国家美术馆去吧。对，我们其实老百姓，我们选择基本上这个价格的话呢，是在50块钱到80块钱一支的，这样的一个，我认为是我们城市里的老百姓能够承受的价格。 当然，哦，那还好。 哎，是的， 哦， 是的，对对对，几十块钱的，几十块钱。当然，它里边也有套装，一套下来的话呢，我记得我们里边最贵的一套，最贵的是《西游记》套装，然后4只300多，那也就是一只不到100块钱。 对对对， 嗯，有绝对有艺术水准啊， 嗯， 放在家里边不栽面 肯定是好看，哎，这开始做上， 的，是 做上广告 是 了，倒是应该让大家了解了解。所以 哎， 大家 对 可以 对， 怎么去看一看这个义卖还在进行吗？有哪 还在 些 进行，还 啊？ 在 怎 进 么去 行。 找到呢？ 对，这个义卖的话，实话说啊，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宣传，就是因为像您也知道，我们现在啊要做宣传的话，大家一般都有自己的工作群，都有自己的朋友圈，我们就是在小范围之内的话呢，我们先散了几个这种小圈子，说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事儿，是不是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啊？因为像我们去传播这个事情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自媒体，有一些教育机构，因为我们是做出版的，然后呢，还我们认识一些书店，还有一些公益组织。当然了，我们是出版公司，我们还有一些大家关系很好的我们的出版企业，就是小范围的之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这个影响力，实话说，我们自己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就团结大家嘛。哎，凡是我们联络到的，那么几乎是100%的人就说。 这个事儿义不容辞， 对对对， 让我特别感动啊！就是我觉得这四个字，几乎是啊，所有的朋友们都说这个事儿好，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义不容辞呀。 对对对， 哎呀，就是啊，让我内心也是极感动啊！每天啊，朋友们，后来我们就拉了一个小群，然后商量这个事儿，你说我们怎么样做？ 嗯 啊，然后呢，我们这边出公众号啊，其实做起来很简单。 我们是通过毛毛虫的公众号就可以找到这个义卖活动吗？ 哎，是的，是的啊。 搜索什么关键词呢？ 啊，毛毛虫童书 就可以了， 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了。 好的， 是，那么我们在群里边呢，我们也说，就是实际上因为大家呢都有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 嗯，当然， 这事情呢就是我们把它做的简单，同时实际上应用大家的力量，我们要合力，就是我们把公众号的基础文章写好之后， 嗯， 然后呢邀请大伙在他们自己的公众号上去转发就可以了。后来我们这项目呢，在前边的时候，在一开始我们联络的也就是二十几个啊， 嗯， 大概大家开始了，但是呢这个项目滚动起来之后，大家一旦发出去，我们发现哎呀，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嗯，其实我们这个活动进行到了今天也就四五天的样子，还不到四五天，好像大概三四天，现在的话呢规模已经扩展到了30-35家。 哎，那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义卖的作品，咱们先从毛毛虫童书出版的这本绘本《泥叫叫》开始。这本绘本大概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啊，这本绘本啊，说起来还真是有意思。 嗯， 我们这本绘本里边讲的就是一些小人物， 嗯， 做了一件大事儿。 哦， 对，简单来讲啊，就是我们首先呢，故事里边因为是讲泥叫叫，里边是一定要有一个老艺人的。 嗯 嗯，一个他叫泥爷爷。 嗯， 他做了这些泥叫叫之后呢，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了，泥叫叫要做这种东西，它是需要天气配合的。 嗯 啊，您看，就跟我们这次这个灾情，这个情节很像。 嗯哦， 哎，你爷爷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天降大雨，工作就停止了，嗯，很多泥叫叫就做不了了。然后呢，也泥叫叫也没有办法送给孩子们，没有办法去卖了。 嗯， 哎，这些小泥叫叫就活了。 嗯， 他们就开会，他们说商量一下，泥爷爷生病了，咱们怎么去帮他呢？ 嗯。 他是一个助人的故事，他就说，小泥叫叫说咱们没啥本领啊，但是其中有一只小泥鸟，我们就说天降玄鸟，一种小泥鸟说咱们有本领，大家说咱的本领是啥，他说就是叫啊，对，他说咱的声小，咱一起叫啊， 嗯， 哎呀，小泥鸟们说好，那咱试一试，那咱叫一叫看能不能把太阳公公叫回来， 哦， 就这样大家一起发声， 嗯， 你看跟我们这次活动多像， 确实确实确实， 我们都是小机构，哎，我们都是小人物，我们都是普通的百姓啊， 嗯嗯，但联合起来力量是大 的，那联合起来，小泥鸟他们小泥叫叫他们就一起联合起来，我们说他们就滴滴滴的叫了起来， 嗯， 太阳公公就听见了，天气就变好了，说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叫小故事。 哎呀，真感人。 但是您看， 就像 团结起来 这次义卖活动一样， 就跟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一样。 对， 我也觉得他给我们的孩子传递的也是这样的一种价值。 好，那我们其实对用了一个一集的时间聊了聊这次义卖的大概的一些过程，包括咱们这本泥叫叫的绘本的主要内容哈。在接下来的两集当中呢，我们还会问一问哈，这本书成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啊，想传达什么样的理念或者思想啊，包括整个毛毛虫童书的一些情况，我们下期再见。感谢程总接受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